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1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11。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净喜眼处性空，还过以眼处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净喜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何以过？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分故，净喜。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净喜色处性空，何以过？以色处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清晰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性空，黑过以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分过，净喜。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眼处性空，何以过？以眼处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 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清洗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还一过，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清晰，色处，色处性空。还一过，以色处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清晰，声香味触法触，声香味触法触性空。还一过，以声香味触法触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晰，眼处，眼处性空。还一过，以眼处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晰，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还一过，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 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晰。色处性空，何以故？以色处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晰。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何以故？以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无相、无眼解脱门？清晰，眼处性空，何以故？以眼处性空与空、无相、无眼解脱门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清晰，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何以故？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清晰，色处性空，何以故？以色处性空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清晰，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何以故？以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无相、 无缘解脱门。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清晰，眼处性空。还一个，以眼处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清晰，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何以故？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清晰，色处性空。还一个，以色处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清晰，声香味触法触，声香味触法触性空。何以故？以声香味触法触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是无所谓，是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晰，眼处性空。何以故？以眼处性空，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似无所谓，似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晰，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何以故？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 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醒，色处，色处性空。黑过，以色处性空，与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讲习，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何以故？以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讲习，眼处眼处性空。何以故？以眼处性空，与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讲习，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何以故？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静息，色处色处性空。可以过，以色处性空，与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讲习，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何以故？以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无二无二分故。 降息。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降息，一切相智。降息，眼处性空。何以故？以眼处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静息，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可以过，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过。降息，由此故说，以眼处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降息，色处性空。可以过，以色处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降息，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何以故？以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萨摩地门。降息，眼处性空。何以过？以眼处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萨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萨摩地门。降息，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何以故？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 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萨摩地门。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萨摩地门？请喜，色处色处性空，可以过。以色处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请喜，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性空，可以过。以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过。请喜，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请喜，眼处眼处性空，可以过。以眼处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请喜，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性空，可以过。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过。请喜，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请喜，色处色处性空，可以过。以色处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请喜，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性空，可以过。以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过。请喜，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世尊，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请喜，眼处眼处性空。 黑过，以演出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耳鼻舌身一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正喜，耳鼻舌身一处，耳鼻舌身一处性空，可以过，以耳鼻舌身一处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过。将喜，由此故说，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请喜，色处，色处性空，可以过，以色处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讲喜，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性空，黑过，一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过。请喜，由此故说，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请喜，眼界，眼界性空，何以过，以眼界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请喜，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可以过，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过。请喜，由此故说，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 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而戒而戒性空可以过以而戒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过以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过清洗由此故说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鼻界鼻界性空何以过以鼻界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过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过清洗由此故说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舌界舌界性空何以过以舌界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 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慰藉、舍世界及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慰藉、舍世界及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慰藉、舍世界及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分故。清洗，由此故说，以舍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身界性空，何以故？以身界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分故。清洗，由此故说，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以一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一界性空，何以故？以一界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洗，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布施、

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晰，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黑过，以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晰，鼻界、鼻界性空。何以故？以鼻界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晰，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晰，舌界、舌界性空。何以故？以舌界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 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晰。为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为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为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卷第113。